第二十天，购物。王华，我们出去逛逛吧。我想买衣服。 你想买什么样的衣服？ 是休闲装还是运动装？ 现在不确定，我喜欢休闲的，但是如果看到好看的运动装，我也想买。 这件上衣怎么样？ 我觉得样式不错，但颜色不好看。 颜色是暗了点，我们去那家店看看吧。 这家店好大，衣服也很多。 王华，你看这件漂亮吗？ 挺不错的， 先试穿一下吧。 服务员，请问这件衣服可以试穿吗？ 可以。 试衣间在这边。 伊万，你穿这件衣服好帅，好时尚呀。 是吗？我也挺喜欢的，款式颜色都不错。 请问这件衣服多少钱？ 2500卢布。 可以打折吗？ 不好意思，这件衣服是新款，没有折扣。 伊万，我觉得你应该买一条裤子搭配这件上衣，你认为呢？ 我挺喜欢这件衣服的，但太贵了，我不想买。 衣服的款式很不错， 质量非常好，可以穿很久的，不会过时。 伊万，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你。 那我们选一条裤子吧。 还是让服务员帮你推荐吧。这边请。我觉得这条裤子跟这件上衣挺搭配的，您可以试穿一下。 还不错， 你看一下镜子。 多少钱呢？ 现在这一款在做促销，原价1000卢布，现在打八折，800卢布。我帮您包起来吧。 好的，谢谢。 请到收银台付款，欢迎下次光临。 短语和词组：休闲装、运动装、时装、春装、夏装、秋装、冬装、上衣、外套、夹克、毛衣、大衣、风衣、西装、内衣、裙子、连衣裙、套裙、裤子、牛仔裤、西装裤、内裤、袜子、长筒袜、丝袜、棉袜、裤袜、鞋子、皮鞋、凉鞋、拖鞋、鞋刷、鞋油、帽子、鸭舌帽、围巾、手套、棉、丝绸、亚麻、新品、新货、新款、款式、样式、颜色、优惠、折扣、打折、活动、促销、尺寸、大码、中码、小码、漂亮、帅、时尚、时髦、贵、便宜。